流向远方，高高的天空升起圆圆月亮，在这梦一般的晚上，有人忧伤，有人把那古老的情歌一遍一遍轻唱。江水寒冲击的姑娘，你在何方？让我看看你月光下美丽脸庞，我要你静静地依偎在我的身旁，除了相信世上有天堂，什么不用想。